有快乐敲门总要笑一笑，有轻松马上为你送到。 So 我们来好好的生活，好好为你生活，好好的品尝着在忙中作乐。我们来好好的生活，在复杂的生活、oh, oh, oh, oh, 收获简单的快乐。睡下班飞一秒，蒸煮炒洗刷扫，看电视做做操，相信不只要能清淡就好，想快乐就要靠自己动手动脑，刚吃完早餐就要往公司跑，交接饭也不忙，偷个闲伸懒腰，看生命不只能折腾就好，快乐是为爱的人操劳。我们来好好的生活，好好为你生活，好好的品尝着在忙中作乐。我们来好好的生活，在复杂的生活、oh, oh, oh, oh, 收获简单的快乐。好好的生活，好好为你生活，好好的品尝着在忙中作乐。我们来好好的生活，在复杂的生活、oh, oh,简单的快乐。